我就要在这几个人之中打听明白，不但跟他们打听，还得叫他们帮忙。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，心说我老师又上疯劲儿了，怪不得叫疯僧最菩提呢，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。这几个人咱们都是对手的仇敌，你问他他能告诉你吗？更谈不到帮咱家忙了。我老师怎么说这话？凌空看出来了，云瑞你不相信？我信。你别说瞎话，你不信。为什么呢？你不了解内情。如果师父告诉你前部内情，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废话少说，抓紧时间快跟我走。云瑞也不敢问呢。凌空和尚拉着他，爷俩又奔前山下来了，就仗着腿快呀，跟闪电相似。不然的话，往往反反，这一晚上早就过去了。这回到前寨的左侧，有一座小寨，树林。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方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爱生活，肩上力量激励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，你说某种脆弱，我才感同身受。我永远都愿意单薄听从，安慰你的痛，保护着你从始至终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，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，就算你累了，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，就三人游，悄悄的远远的，或许舍不得，默默的静静的，或许很值得，我还在某处守候着，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。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足够了。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，别把实话说破，隐藏我的寂寞。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，躲在你心中，角落的心事我能懂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，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，就算你累了，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，就三人游，悄悄的点点的，或许舍不得，默默的静静的，或许很值得，我还在某处守候着。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，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足够了。不知

候夜太近，拦不住回忆的心，于是每个夜里不反省。我多么羡慕你总可以转身飞远远的，我的爱是你沉重心里伴住你追星梦的决心。我多么想念你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真心想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 8月13日，足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嘉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.3三和尚。

情终会来的，我在梦中一切都有，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。爱他的男人很多，那我要说什么，我在雨中候着很久，反正幸福啊对于我是奢侈的。是你太清楚了，其实我